香港地少人多，要储30年钱先有楼住？逃犯条例是为公平正义？香港不够地，要用10000亿起人工岛？ 喂，咪乱噏！本土研究社就要令真相成为常识，建立民间力量， 高官权贵利益输送，我哋迎头痛击，反头学者混淆视听，我哋见招拆招。田野考察，挖掘档案， 逢星期三晚8:30到9:30，本土研究社敢怒敢言。 离地新闻， 逢星期四晚6:30， 要管世间事，必先识世间事。 第二节嘅离地新闻，大家好，我系 Titus， 我系 Chris。 咁啊，我哋继续讲呢一个中美贸易、美中贸易战啦。OK， 其实咧，我哋头先咧就update 咗大家，咁啊今日发生嘅嘢，即系原来咧路透社嘅报道就话，原来中国咧就响同美国最大争拗嗰五样嘢，原本就倾掂数，突然间话唔要啦。OK， 跟住 反口 系啦，跟住咧就 Donald Trump 就一怒之下就将原本系10% 关抽10% 关税嘅2000亿美元。嘅中國貨咧就加碼上2.5%咁樣樣。咁其實咧，我想睇到嘅咧就係話咧，就係話中國其實有一個 tendency 啊，因為其實或者正如我上兩個禮拜講逃犯條例嘅時候，講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嘅時候咧，就已經喺度講啦嚇，中國簽嘅條約係用嚟違反嘅。我嗰陣時無端白舌衝口而出講咗呢句嘢，跟住有人 get 到，咁就即刻留言話：哇，好一句，中國簽嘅條約係用嚟違反喎，咁樣嚇。咁但係其實我呢度我唔係淨係話嗱，嚟到呢度嘅時候，我哋當然重新提及呢樣嘢嘅時候，我哋就唔能夠淨係話 OK 啊，講咗呢句嘢。好受歡迎啊！ 好 juicy 嚇，於是就再講過咁樣，唔係咁樣。我想 drill 深去深少少。點解中國響呢一個對呢個國際條約嗰方面嗰、那個遵守嘅意願係咁低咧？ 嗱，其實咧正話我就提出咗另一個角度，就係、是、我正話講嗰個喺即係喺個鬧市裏邊攞咗個金就行咗去。咁你其實你留意一下我哋生活裏邊。可能都遇過啲所謂嘅高買啦，咁其實阿貓阿狗都知道公眾地方偷嘢係第一係唔啱嘅， okay。 第二咁多個人即係周圍咁多人，你唔怕俾人哋發覺，俾人哋提出啊，即係當面指控，即係所謂中文所謂叫面斥不雅嘅咧。咁其實做依樣嘢嘅人，佢心智咧可能真係未必想像得到呢啲嘢，或者佢覺得咁你做乜咁多餘啫？一即係幾蚊雞嘅貨仔啫嘛！你咁大間公司，你為富不仁啊！你咁你乜啊乜啊，就將成嘢扭轉。其實日常生活我哋都未遇過呢啲人嘅，尤其是香港咁啊我哋可能有時全部媒介或者一啲社交媒體都聽過啲咁嘅奇離古怪嘅故事。即係佢話，即係做呢啲人嘅嘢嘅，即係做呢樣嘢嘅人嘅心目中咧，係有一啲僥倖嘅心態，同埋就係覺得。或者他們根本不知道後果是這麼嚴重的，還有他們有一種覺得 They can get away with it.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me？ 我比較覺得呢，中國其實是那種天朝大國心態作祟，這件事其實因為中國呢長期呢就偏處東方，在它周邊的民族都相對來說文化是比較低的，所以它形成了一種所謂自我高大的心理。這種自我高大的心理就是我文化高過你，你呢不接受就被我消滅，接受的話呢我就施以恩典給你，施捨我的文化給 你。我給你生存已經是最大的恩賜了。 是啦，就是這樣，其實它是什麼？中國有名你叫中國，中國經常都覺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外國皆為萬夷，所以對外條約呢遵守就是恩典，不遵守就是道理，就是一個咁，即係一個咁嘅心態。余傑喺佢一篇文章咧，就叫做《英國用三場戰爭當現代化教材，但中國永遠學不到教訓》，個名好長啊。OK， 係 啊， 嚇，佢喺裏面咧就曾經咁樣講，佢話西方帝國主義同殖民主義不僅僅係槍炮、商品同各種侵略行為，佢仲有一個文化過程，一個需要被征服人民自願接受嘅霸權工程。 在李鴻章稱之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入面，英國當時即係清朝嘅時候，英國係成為中國嘅導師，並通過規訓同埋懲罰教導中國人適應日益擴張嘅國際貿易同普世價值體系。In some sense，我哋一陣間再討論Donald Trump 自己背後 motivation 嘅問題，但係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说现在美国做的其实在某程度上都是一样相同的事，就是你中国一向掌惯施势、okay? 现在当你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国家，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大家在国际是 play 一个相同的 rules 的时候，你中国不能免俗。係啦，呢個就係點解我哋頭先講啦，中國突然間話劃走嗰啲咩偷取美國知識產權啊、強制科技轉移嘅競爭政策呢堆嘢嘅時候，美國會咁震怒嘅原因，因為其實呢啲唔係美國話唔係美國為咗攞著數而加俾你嘅嘢，而係 the game is play like that。 係啦，嗱，我其實你講咗咁耐咧，你個重點就喺度。遊戲根本就應該係咁樣玩嘅，大家都係應該用呢種方法嚟所謂嘅談判嘅。 嗱， 我就想講到一樣嘢，就係你正話提過余傑嗰三場戰爭咧，其實同我哋而家即係你正話嗰個切入點咧，就係千朝大國。其實對我嚟講咧，我就唔係好 buy 嘅，好坦白講。 係。 如果依家係1800年初，或者係好似嗰陣時康熙、乾隆當政，國力仲係好強，係啲西方國家要嚟翳你中國，買你個貨，又或者係鴉片戰爭前後，中國國力仲係幾強嘅時候，你話中華，即係你話中國嘅領導人有呢種天朝大國嘅心態，好容易理解。他們只是將西方當成一個凡俗，而他們設的規矩就是這樣，我設規矩你要遵守，而不是我設規矩你跟我一起遵守，不是這樣的。去到這裡容許我真的去下不同的星球， Rule of Law 和 Rule by Law， 西方文明社會到了現在是說 Rule of Law， 即是你可能會覺得他們可能會用很多政治手段去 set 一些有你自己的 Rule， 但是至少的底線就是你一旦 set 了一些 Rule，是大家都 pay right 啲 rule， 即使呢啲 rule 可能係非凡我，但係至少我舉咗一條法例，我定呢條法例嘅時候，可能好多嘢我都係好多謀算係為我利我自己，但我定咗一條法例之後咧，就你同我都要遵守嘅。中國嘅社會咧，由你天朝大國或者到依家你對對內嘅管治手法都係，我 set 咗一條 rule 就唔係我要守嘅，係你要守嘅。即係我 可以唔理，我中意點都得。 依條 rule 咧係愛嚟制衡你嘅，唔係愛嚟制衡我嘅。因為我是統治者，你是被統治。 而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一路都覺得那幾點是美國要制衡你中國，而美國是可以不用守。中國一路都是以己度人，以為美國是這樣想的。但美國沒有想過，就是美國其實現在做這些東西，就是美國自己都要守的。美國不是說哦， 你中國守，我美國不守，不會，不是，因為美國覺得大家都守這個條例，大家才可以在一個公平的情況之下，大家互通有無。 其實呢， 但當然，我也不同意你一點，就是說中國18世紀1800年是不是真的這麼強大呢？不是，是英國未來到中國而已。是中國是不知道自己其實已經好 了。是啊，對的，我是純粹以貿易的角度來說， 中國其實已經是落後了人家四五百年。 是啊，其實很多人是落後，但我純粹站在貿易的角度來說，人家拿著白銀，人家很多東西想買，你有絲綢，有我不要說白米啦，有茶葉、陶瓷諸如此類，只要人家來欺你，沒理由欺人的。純粹由這種角度，你是可以說中國是比西方國家強大的。我不要說你的你其他的 software 啊，成啊咁嘅啦，但我純粹仲一個 standpoint， 我想 limit 我哋嘅個 scope。 係啦，其實我係睇到就係話，中國其實係唔知道對方強大嘅，佢一路都仲以為我自己好強大。喺清朝嘅時代係咁，所以其實中國基本上喺當時喺乾隆年代嘅中國清朝係無知啫，嚇佢唔知道自己原來其實已經好弱。所以今日其實中國那個天朝大國心態繼續承繼清朝的那種天朝大國心態，所以我同你討論貿易條約， 是因為我私恩典俾你，哦，你想同我貿易啊，咁我咪同你傾下咯咁樣。但係 no, it's not that anymore。美國要求中國嘅係大家 play by the same rule。 唔好下下玩彈弓手先得㗎。嚇， 唔好下下玩彈弓手，即係換句話嚟講，中國係要放低佢自己嘅驕傲自大同埋天朝大國心理，因為呢一樣嘢。中國是因為這個天朝大國心態不斷碰壁的了已經，啊，由鴉片戰爭到義和團 到 whatever， 甚而至是去 到後尾中共建政之後的 situation， 很多例很 很多這些大小事件都是不斷在碰壁，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中國其實是需要謙虛下來去去接受對方的 rules， 否則人哋就只會係咩嘢啊？即係好似義和團事變嘅時候咯，中國向全世界宣戰，結果八國一齊嚟懟你，個結果就係咩嘢啊？原來嗰八個國家全部都係百零二百個士兵嘅咋， 係啊，加埋都係好少人嘅啫。 加埋唔知道有冇一萬添啊？ 仲有其實都冇乜話真係好先進嘅武器，其實冇嘅 嚇。結果就係話，結果咪就係、是。清朝咪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咯，李鴻昌話齋係啦。好啦，咁啊講中國講到咁上下，咁我哋亦都要講講美國嗰方面。美國其實響打呢場貿易戰嗰方面咧，其實都有盲點。嗱，首先正如我頭先話齋，美國對中國加上去嘅嗰啲嘅條款係啱嘅，係正確嘅。但係我問題就係咩嘢？美國嘅 motivation 嘅問題。 Doing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rong reason。 Yeah, exactly. 这个我其实都是一路跟你合作做 podcast 的其中一个注重。You could be doing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rong reason, 或者 doing the wrong thing for the right reason. 是的。问题是什么呢？ Donald Trump, 没错，中国为什么那时候决定收回 在上个礼拜的会议收回那些以前答应了的东西，然后想着等民主黨上台。我們剛才都已經講咗了，民主黨上了台都不見得會 對你退讓得幾多，因為這些其實是國際的 rules。 某個情況上，第一是國際 rules， 第二就是其實整個西方文明，大家如果留意一下報道，其實整個西方文明社會都開始對這個中國的這些所謂的行為或者背後的心理開始加強了警惕。我們覺得哇，原來這班有這樣的。 是的，但是我們也都不能否認一點，就是其實美國在打這場貿易戰的時候，它有一個不是很純正的動機。Okay， 首先我們先由美國國內開始看起。其實美國自從1990年代贏了這個冷戰，蘇聯輸了之後呢，蘇聯崩潰了，其實美國也都開始培養一種類似中國天朝上國的那種心態，我們叫做大美國主義。我們直至 Donald Trump 正式上台之前呢，美國都仍然對這件事收得比較埋一點，除非在電影裡 Independence Day 啊，那種美國走出來救了全球那 種心態2012啊這些東西，但這些基本上都仍然是收在那些電影啊或者次文化裡面。但 Donald Trump 上來出了一個問題，他將這些東西呢正常化了， 合理化正常化了。 合理化正常化了。因為怎麼說 Donald Trump 的上台其實在某程度上代表一班我們說得衰一點叫做 White Trash 的一些人的心態。即是 White Trash 有些類似什麼中國的五毛，即是這樣。即是 而美國其實 especially 在南北戰爭之後呢，南方輸那邊呢其實一路是沒有好好 address他們自己，即是所謂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或者叫 CSA，他們輸，為什麼輸，道德上出了什麼問題，他們藉著一些他們自己那個版本的國民教育，他們用的方式就是在這個1890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之前，那段時間不斷起一些南方的政治軍事領袖的一些 statue， 藉著這種方式去教育，即是告訴人知道，我們南方都很偉大的，他為了南國去犧牲呢都是很偉大的，他們沒有 address 到南國自己本身在道德上出的問題。 而反而不斷就覺得，哦，我哋南方人受到歧視呢一樣嘢。 歧視個字好似好百搭咁啊！依家 係啦，好百搭咁樣。而歧視呢一樣嘢咧，亦都同埋呢個南方普遍係一啲保守派基督徒啦，將基督徒入面成日話我哋喺呢個世界上被迫害嘅呢種心態合二為一。OK， 我諗到好多嘢，不過就唔方便喺度講啦。跟住迫害其實 anyway。 即其實呢兩樣嘢合二為一，而呢樣嘢成為咗南方美國人嘅一種 undercurrent。而呢種 undercurrent 就變成一種自己白人同埋呢個基督教文化嘅一種優越感。佢哋睇唔到呢個世界其實有好多人篤信唔同嘅宗教，相信唔同嘅世界觀，而只係覺得我自己被迫害，於是走上嚟，我堅持自己理念就我就對得住我上帝啦咁樣。即係。呢樣嘢其實係隨住 Donald Trump 去嘅競選工程同埋以至佢當選之後嘅各種嘅行為立場咧，係令到咧我堅持我嘅嘢，我唔理你咩嘢，總之我就係啱嘅，你就係錯嘅，你錯就係我嘅敵人，即係將意見或者政見上嘅分別變成一種敵我矛盾，即係其實係毛澤東矛盾論上身啊！ 其實嚴格嚟講，可以感覺係整個極權社會嘅一個意識形態啦。毛澤東係其中一個代表，但係佢唔係唯一一個。 嚇，佢唔係唯一一個，不過係一種類似嘅一種嘅方式。咁呢樣嘢咧就削弱咗共和黨，因為以前你知道兩黨政治，你同我政治立場唔同，我可以同你拗到火紅火綠。但我哋大家都知道一樣嘢 ，We all for the country。 又係啊。 嚇，我哋都係為國家。我覺得我有一個咁嘅 vision， 你有嗰個 vision， 我唔同意，我就 challenge 你咁樣。即係其實我諗或者用一個好少嘅例子就係話，加拿大以前有一個嘅黨領，以前新民主黨嘅黨領叫林頓咧，佢幾乎咧就令到咧就係新民由佢已經成為正式反對黨啦，100多席，係幾乎成為執政黨咁滯。不過壯志未酬新鮮事啦 ，OK， 咁啊佢結果咧就因為呢個癌症啊去世嘅咁樣。佢其實喺生前咧有一樣嘢，我覺得幾欣賞嘅。佢以 before 佢成為一個聯邦嘅黨領之前咧，佢係一個佢一個市議員。佢一個市議員，當時咧佢亦都識咗咧當時另一個市議員叫做 Rob Ford。今日我定嘅安省省長德福咧係佢阿哥嚟嘅 ，by the way。當時林頓咧係見到德福剛剛走出嚟當政，唔係好識點表達自己嘅主張。佢話：你相信啲乜嘢，你咪講出嚟咯。不斷咁戒佢，即使其實兩個人嘅政治立場同政見 係 完全相反嘅，係啊。你咪講咯，你代表緊你自己嘅選民，你嘅選民係有啲咁嘅利益，你咪都幫佢講咯咁樣。 中文咧裏邊咧有一個詞匯就好，即係形容呢樣嘢就好貼切嘅，就係一種情操。係 啦， 一種情操係一種好高尚嘅情操。 而家美國共和黨嘅問題就係話咧，佢當咗即係正如我諗，我哋好多留言比較唔客氣嘅，成日都話就鬧佢嘅對手做左膠啦。成日都係呢一樣嘢啦，我哋都曾經做過一個節目叫左膠右柒啦 ，OK 嚇，咁啊跟住有人話我哋講得太過粗口啦， 呢個係粗口嚟嘅， 係啦，即係其實係一種對對方嘅一種嘅唔尊重，即係其實大家嘅政見只係為咗個目的係咩嘢啫？為咗自己嘅國家好咯，喺美國啊講緊嚇，咁但係共和黨將呢一種政見嘅不同升格咗上綱上線，變成一種敵我矛盾嘅時候咧。就變成一種只有我講冇你講嘅一樣嘢，一言堂嘅一種嘅 situation。呢個其實係現時好多右派喺加拿大、美國都係嘅右派嘅問題。哦，總之你唔同意我講嘅嘢，你就係錯，你就係、是、 我就要用各種嘅方法去， 我就要 eliminate 你 啊， 乜啊乜啦咁。 係啦，就係一種咁嘅情況。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呢、這個其實對民主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威脅嚟嘅，老實講句。甚而之就係話，對於一啲批評自己嘅媒體，媒體嘅工作就係咩啫？批評政客啫嘛。 但係你將嗰啲嘅批評變成一種 fake news 嘅時候，呢、這個就變成一個好大嘅問題。 如果你真係有證據證明人哋係 fake news， 你就提出咯。 嚇、啊，咁當然啦 ，Donald Trump 要玩到咁極端嘅一種 politics， 好大程度上亦都係因為佢自己本身身有屎，因為你知道佢漏税唔報税唔公開税單，然之後又話又有呢個通俄門等一大堆嘢。嗱、啊，當然啦，未判到佢，佢都仍然係冇罪嘅。咁但係佢不斷咁用各種嘅方法去避呢一啲嘅嘢，佢因為佢自己作為總統，佢呢啲嘅審訊可以暫時暫緩處理嚇。佢、啊、希望就係話藉住佢自己能夠繼續嘅統治，又或者就算佢啊八年完咗落台啦，佢嘅繼任人都係跟從佢嘅政策嘅咁樣樣，能夠令到佢自己個理念長治久安，進而咧就令到佢自己嘅佢嗰啲嘅 lawsuit 咧可以啊就咁放低束諸高閣啊咁樣樣。咁所以其實佢係用緊呢一種嘅形式，包括對中國發起呢個貿易戰，係去令將民眾嘅焦點由佢嘅 lawsuit變成了國外的危機，這個其實是很多獨裁者都做的一件事。美國能夠得以生免，其實就純粹是因為美國的民主制度並未完全崩潰，媒體都還是敢於說話、 啊、說真話、啊、 是啊，是說真話、 即是當然你可以說一些很挑撥離間的說話是會有人聽，但其實大部分的人他們是選擇相信這些挑撥離間的說話，還是都是會有一個基本的 judgment 在這裡 呢？是的，所以其實所以我就會說美國今次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 They do the right thing but with a wrong reason。 是啦，你不可以下下都話 the end justify the means 嘅，咁樣你呢即係呢啲可以講過係偏方啦。其實搞得唔好嘅話咧，你好難估計歷史嘅軌跡會將全類帶到一個咩嘅影。 即係當然啦，老實講句，獨裁咧處理事情的而且確係快好多嘅，因為我一個人決定曬啊嘛。但係即係正如所有嘅藥都有副作用嚇，一個強人政治。的強人政治的副作用就是會變成獨裁，會變成我一個人講曬嘢，然之後其他人就唔講得嘢，講嘢嘅話我就會將你被自殺，呢個就會係變成中共嘅 situation 咯。美國 我話總共咧係一個極權嘅心態咧，又唔係淨係中國人先係咁嘅。 係啦，咁基本上我哋今個禮拜咧都講得差唔多啦，之後咧我哋仲有啲 after thought 嘅噃。去到最後一部分咧，咁我哋當然咧就要講翻啲輕鬆少少嘅嘢啦。近排如果大家講電視劇嘅話，唔使講就梗係講 Game of Thrones 噶啦，即係 HBO 嘅 Game of Thrones。不過咧，我哋喺呢度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另一套嘅電視劇，唔好成日都 Game of Thrones 啊！我驚大家悶得滯 ，OK 嚇、咁啊，其實咧 HBO 咧除咗 Game of Thrones 之外咧，仲有一套嘅五集嘅短劇，我覺得大家都應該注意一下嘅。套劇叫做 Chernobyl， OK。若果大家有留意咧，1986年四月嘅時候咧，蘇聯當時嘅而家嘅烏克蘭境內 Chernobyl 嘅核電廠咧就突然間發生爆炸，咁結果咧就令到咧就幾萬人咧就被迫疏散，當地Papiat 嗰個城市咧結果就成為一個廢墟，因為大量的核輻射的緣故，整個地區沒有了，即是沒得住了。Chernobyl 這個電視劇為什麼我想分享呢？其實呢、這個製作人呢，他叫 Craig Mason， 他在這個紐約郵報 New York Post 上面呢就接受訪問，他這樣說，他為什麼要做 Chernobyl 這個電視劇呢？他這樣說，他說It is a story about what happened when we ignore the truth and we ignore facts and we ignore expertise and we ignore wisdom and replace it instead with whatever narrative is most convenient to us. 我想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个警告，因为为什么呀？因为其实我们在现在资讯极度发达的年代，我们一定会 sort out 一些我们不多喜欢的一啲嘅事實，然之後咧去接受一啲我哋覺得啊，我哋聽落舒服嘅嘢。 嚇，呢個就係點解我哋頭先講完啦。Donald Trump 成日都鬧嗰啲批評佢嘅 press 做呢個 fake news，因為點而好多支持佢民眾都視嗰啲做 fake news 予以忽略。而事實上呢個係一個幾嚴重嘅問題，因為點解 Chernobyl 呢個 disaster 根據佢呢一個劇，其實就係因為我哋忽略現實、忽略事實、忽略專家、忽略傳統智慧。而讓我哋中意嘅事實，即係我頭先講嘅英文，我譯做中文啦，嘅係去相信呢啲我哋覺得舒服嘅一啲嘅 rhetoric， 一啲嘅説話咁樣樣。呢個係一個其實係一個幾危險嘅一樣嘢嚟嘅。點睇啊？ 其實我本身係執業工程師啦，以前做交通運輸啊。各方面，咁而家就同你做，即係從新聞新聞時事評論咧，你正話講嗰段説話咧，我心裏邊個感受就幾深嘅。不論我哋講緊投資基建，即係基建項目值唔值得投資啊，又或者起好咗即係會唔會出意外啊，又或者有幾多人用啊，對生態嘅破壞啊，乜啦乜啦咁，我睇翻你正話嗰啲嗰幾句英文嘅説話咧，真係感觸良多嘅，其實。我可以好大膽咁講句，廿一世紀到今日咧，除非你講緊坐火箭升空一啲好尖端嘅科技啦。如果你話你起隧道、起天橋或者起堤壩，其實人類文明幾千年呢樣嘢唔係第一日發生，唔係第一日有過。只不過我哋文明嘅積累就係不斷技術上推陳出新，同埋管理啊，你個概念不斷喺度隨住你嘅文明嘅演進而有所進步，係應該。應該是進步而不是退步，我是很大膽說任何的投資失利又或者一些基建工程的災難呢，從來都不是技術問題，是人為的問題，就是你剛才所說的那段說話，其實真的數理化或者科學技術這些所謂的 guideline cookbook 本來就放在那裡了，那人家即是你 as long as 請一些適當的人懂得用的話，一般都不會有大的差錯的差錯嘅，除非你講緊啲好尖端，大家都未摸清楚嘅時候。咁如果你起咗啲投資公基建收費公路，又或者係一條高鐵，原來搭客不似預期喎，係唔係真係負責推算嗰、那個佢失職咧？我覺得你要賴佢就好容易嘅，但係其實你當作嘅 client 或者你負責投資抌錢，或者你批核嗰、那個，你唔知道你而家係承受一個風險嘅咩？係唔係當中完全冇長官意志，完全冇？你任內咧起條咁嘅新嘅幹線咧，你好有面嘅，賴一條幹線以後仲你嘅命名，或者你個孫嘅名啦，又或者喂你起有一條咁嘅幹線， 我諗起我哋呢度嗰條 Ontario line 咯 ，actually 嗱我唔係講緊加拿大嘅情況，OK， 我唔係講加拿大嘅情況，其實即係任何基建工程去到咁上下，即係我哋做一個一般市民百姓咧，就會諗呢啲基建工程係 supposed to be for the public good， 但係借錢融資嗰、那個，又或者批核爭取翻嚟嗰個 politician， 佢心裏邊係咪真係咁樣諗咧？ 的而且確係嘅，因為其實我諗我哋響而家呢個世界都有好多好似是而非嘅觀念啦。我哋成日都講有啲咧本身冇乜錯嘅，例如素食。又例如一啲另類嘅治療方法，例如中藥之類嚇，但係好多時候有啲人就係對於呢一啲嘢有啲錯誤嘅觀念，於是對呢一啲嘅 推得太遠啦， 推得太遠。有啲咧就係例如直頭係 outright dangerous 嘅，例如 anti-vaxxer 嚇，我哋大家都知道咧，近排咧就歐洲啊、紐約啊，甚至滿地可，我哋本國嘅滿地可都有一啲 measles 嘅一啲 outbreak， 就係因為咧有啲人。仍然執迷地相信打呢一個預防針咧會引發呢個自閉症，呢啲咧就威脅到大家嘅生存咯。所以其實呢啲都係我哋大家都要嚇要留意翻，我哋其實都要睇翻嗰啲嘢嘅事實去衡量，而唔係咧單純係因為某些嘅 belief 而去作出決定嘅。好。今日嘅離地新聞時間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嘅意見，又話可以去呢個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就可以揾到我哋嘅 page 噶啦。我哋呢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6:30到7:30，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6:30到7:30咧，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到星寨.hk 查詢噶。呢期離地新聞係2019年5月8日多倫多時間晚上8:00，即係香港時間5月9日早上8:00錄影噶。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